奉至人至死的真主之名，以太阳及其光辉发誓，以追随太阳时的月亮发誓，以揭示太阳时的白昼发誓，以笼罩太阳时的黑夜发誓，以苍穹及其建筑者发誓，以大地及其铺展者发誓，以灵魂使它均匀并启示他善恶者发誓，凡培养自己的灵性者必定成功，凡伤害自己的灵性者必定失败。这么多人因过分而否认真理，当时他们中最薄命者忙上前来，使者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让真主的母陀自由饮水吧，但他们否认使者而宰杀母陀，故他们的主因他们的罪过而毁灭他们，使他们普遍受难，他是不顾虑那灾难的后果的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